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蒸到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预咗近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哇！ 正啊！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他揽肉汤想吞落俾人人，我有发明扭机扭下几核突，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 吟。喂，好啦，喂，好啊，翻到嚟啦，咁就嗱，我哋即系呢个礼拜啦，系嘛，好多新闻啦，其中一啲，即系我觉得，哇，好多新闻都堆晒今个礼拜出，即系你谂下啦，嗱， 惊你冇嘢讲啊， 唔系，一嚟惊我哋冇嘢讲啦，即系其实你知道其实呢个中美会即系谈判咧，其实即系你差唔多成事啦，而家即系似乎都系向好嘅方向发展啦，咁但系突然间你话呢个礼拜突然间爆出谷卓恒一单嘢出嚟啦，呢其实成件事有啲 QK 嘅， 系咪啊？ 嗱，當然啊，即係阿毛哥之前甚至乎以為即係唔係佢本人添啦，係嘛？俾人哋 hack 咗落去添啦， 咁犀利 就 唔係咁諗啦。其實你講緊谷卓恆之外，即係呢個係國內啦，國外其實係即係印巴嗰度都係同一時間發生。 好多日嗱，仲有阿內塔尼亞胡俾人告 Q 佢咧，就原來咧有貪污係嘛？琴日即係喺個記者會全部攞曬出嚟問啲友仔。咁啊谷卓恆呢單嘢咧，我嗱。即係點解呢個時候爆呢？嗱，佢做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就同佢做咗兩個專，即係同佢做咗兩個訪問。咁第一個訪問就講佢即係呢一個交代返啦。咁其實佢就係主要佢點樣去即係喺呢個捉咗蕭建華之後，咁將佢自己本身即係嘅名下資產呢就全部過底俾晒呢。即係呢個秦川大地，即係其實佢姐夫啊鄧家貴啊，即係習近平嘅姐夫鄧家貴啊，其實過咗去佢間公司嗰間 CCB 啊嘛，即係過咗落，即係呢個係差唔多等於係搶嘅，其實係。咁但係當然啦，咁佢而家佢就 唔過唔得嘅喎，你俾人捉咗啊嘛， 咁你俾肉隨砧板上啊嘛， 係啊，冇錯， 係啦，咁好啦，即係你已經係搞到咧，就其實係即係，但係佢阿谷卓恆而家就冇俾進一步資料啊，因為其實佢而家就話啦，佢要做好多即係核實嘅工作係嘛，咁即係佢要肯定咧，佢自己做嘅嘢咧就其實係可靠嘅係嘛， 但冇人報道好似呢個， 佢不如 蘋果有報道，唔係因為其實你確實又好難嘅大佬，即係嗱， 佢自己有乜報紙啊？成報佢冇 成報啦，因為我諗佢自己本身都唔喺佢實際控制之內啦。咁而確實咧，嗱，諗下啦，你老闆唔喺度，你有成三個月冇出糧嘅，咁你可唔可以話到事啊？即係如果有人係可以俾到錢你嘅話，你起碼可以控制到啲咩？ 喂，其實你係由漢江泄嗰單 case 嗰度已經睇到，即係谷卓恆喺成報入邊係咩嘅角色啦，係咪先？即 係啊，同埋嗱，佢咁講喎，佢第二個訪問先過癮喎，就係話其實原來咧。佢喺2015年嘅時候咧，咁其實喺香港嘅機場咧，即係轉機嘅時候咧，即係就俾呢啲咁嘅國安咧，即係其實即係咁十幾廿個，但係當其時咧有兩個便衣嘅國安咧，就其實係持槍喺佢背脊督住佢嚟挟持佢嘅， 就衰過林榮基喎。 係啊，即係喺機場做嘅呢樣嘢。即係都幾即係明張目膽喎，其實就咁，但係咧就當其時啦，因為佢自己有反抗啦，佢就話佢有反抗啦，而報警咧，啲差佬又肯做嘢啦，係嘛？即係啲差佬，即係最後尾 即係其實咧，嗱呢個緊要啦，因為其實就唔係淨係佢講咁簡單。咁啊，自由亞洲電台咧係真係親自打電話俾呢個警方嘅，咁啊做核實嘅。咁佢就即係警方佢就話佢冇否認一單咁嘅嘢出現。 嗯哼。 咁佢就當其時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當其時拉咗人，咁但係冇證據咧，就去對當事人咧作出進一步拘捕。咁即係其實放咗佢啦。咁即係其實警方證明咗有件咁嘅事出現嘅喎，咁呢個緊要喎，即係堅過呢一個郭文貴喎，其實係。咁好啦，2015年之後先至走出嚟搞局喎，成報， 嗯，係咪啊？ 係啊，嗱，2015年佢俾人捉咗之後，佢已經係流放咗海外啦。佢就佢而家咁講，佢就係其實2015年之後咧，其實佢已經係長居咗美國噶啦。咁啊咁但係長居咗美國咧，佢又有能力遙控到成報。去喺呢一個特首選舉裏面搞局，而當其時咧，甚至乎咧，佢係有錢請人添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 邊個俾佢咧？ 係啦，邊個俾佢咧？嗱，呢個謎團好難解嘅。 成報係撐邊個？ 成報撐曾俊華啊嘛，喺度喺度大鬧呢個香港新四人幫啊嘛，鬧張德江啊，鬧呢一個文匯報嘅老總啊，鬧董建華，即係阿張德江俾佢叫大粒物啊嘛，起曬花名啊嘛。 喂，咁即係 係嘛？ 哦，即係我 OK， 咁好簡單啦，即係齊嗰只習近平嘅對抗派喺國內俾錢落嚟搞咯。 嚇、啊！即係當其時 俾錢呢、這個 你嘅諗法， 我嘅直接諗法就係、是、 直接嘅諗法， 因為我哋唔識啊嘛。 當其時確實。有好多人都咁諗，因為咧，即係其實佢成日會咁，佢當其時咁講啊嘛。喂，中紀委好做嘢啦，中紀會好對呢個上海幫阿江派嘅爪牙咧做嘢啦，係、嘛？嗱，即係習近平咧，其實本身已經暗地裏咧已經揀咗揀咗呢個曾俊華噶啦嘛。當其時講法係咁樣樣噶嘛，係嘛？如果大家仲記得佢，所以點解你記得民主派咧？哇！即係尤其阿梁家傑啊，佢日日都 share 啊嘛。又 share 呢、一個成報啦，又 share 大紀元㗎嘛。咁我記得如果當其時我同你再訪問佢㗎嘛，佢話大佬，因為啲人睇得開心啊，佢自己又 share， 即係其實佢都落個答嘅，就係咁啊。確實即係民主派又落個答嘅喎， 信啊嘛， 好正常啊，即係按嗰種咁嘅邏輯思維。 唔係當時雨傘運動之後係咁㗎啦，冇辦法。 咁嗱，即係大家知道啦，喺特首選舉之後，成件事係點，我唔需要同你講啦。即係好多我哋嘅諗法就係話，哇，原來咧，即係其實成報咧。著呢部棋啦，其实系即系习近平自编自导嘅。我一个咧，即系曾俊华出嚟咧，玩晒你哋全世界，系嘛，令到你哋民主派分裂，系嘛，确实系啊。 呢个系真嘅，呢个呢部棋绝对系，即系呢个一定。 呢部棋系叻噶， 系咁做嘅。 好啦，即系 故步而阵啫嘛，大佬。 即系嗱，如果当其时2015年嘅时候，即係呢個阿成報老總，即係呢一個谷卓恆已經係喺香港被捕啦。咁被捕佢嗰、那個，即係捉佢嗰係咪江派咧？好自然你會咁樣諗啦，係咪？咁、即係如果佢真係捉佢嘅話，咁點解佢喺香港又可以發揮到影響力咧？咁、其實係咪即係咁？但係我哋當然知道啦。其實最後尾即係完咗成件事之後，其實所謂上海幫同埋喺同埋呢個雜派嘅勢力，香港嘅鬥法係假嘅。咁好啦，如果嗰陣時係假嘅話，咁而家谷卓恆喺度搞呢啲嘢，係唔係真嘅咧？ 假嘅，都可能 係 假嘅。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我哋要好小心啊？對住谷卓，因為谷卓恆好可能佢本身就係呢個國民貴大而係亂 Q 咁講嘢啊！即係其實喺度搞局，志在搞局嘅啫。 等你咪睇你啲人唔相信咯。 咁但係即係亦都有一個可能，其實佢而家過大係嘛？即係跟咗第二個大佬，然之後喺呢個時候咧就爆啊習近平出嚟。 但問題你睇你用佢去到比較國民貴啊嘛，咁國民貴佢亦都係即係七分真三分假咁樣，佢講到明話我要保護我喺即係大陸嘅屋企人，即係所以我係唔會講到咁準。但如果呢個證據我可以隨時攞出嚟，谷卓恆係咪咁樣先？即係個狀況就。 即系所以点解嗱？你当然啦，即系报佢人好少啦，除咗苹果啊，系嘛，其他网媒啊会跟之外啦，好多人都觉得即系喂大佬，即系中过呢一次招啦，系嘛？ 知真定假？ 即系已经系即系 唔系啊？其他嘅媒体嘅佢哋都唔系你谂到咁复杂啊！佢哋系全部收买晒，咁所以咧，对于呢啲同中共内斗有关嘅嘢就低调处理，系我哋咧先见到喂，即系有呢啲咁嘅异动走出嚟， 但系有疑点啊？ 觉得兴趣睇啊？ 个疑点好清楚。 啊嘛，其實就係、是、即係點解佢仲可以即係你好明白就係話，如果佢係受威脅嘅，點解城報又可以俾佢指使到，但係今日嘅城報又俾佢指使唔到咧？即係呢個我哋解唔通嘅呢、這個係。咁、所以咧就當然你會有另一個諗法啦。 佢接受下多電視台灣嘅訪問解釋呢啲嘢。 啊，唔係，亦都有另一個可能啦，就其實就係眼見而家即係點解而家嘅貪明咁緊要？如果貪明咁緊要咧？其實就係對呢一個中美貿易談判咧造成一個變局喺度，即係令即係更加即係嗱，而家習近平佢所做嘅嘢就係要搞黨建，要鞏固所有人即係呢個習近平思想嘅支持擁戴，係嘛？對集合身去擁戴。但係你而家你出嚟爆佢，哇！即係你貪官咧，你貪 Q 到咧，就仲勁過江澤民啊、江珠、李溫湖啊咁樣樣，仲勁過曬所有人嘅。咁你而家你之後你搞嘅貿易改革係真定假嘅咧？係咪堅嘅咧？咁但係好好笑喎、啊，大佬 製造一個反對聲音啫。 如果你對呢個中美貿易談判咧係製造一個變數嘅話咧、製造咗咁嘅變局嘅話，點解美國又要保護佢咧？ 製造一個反對聲音啫，我覺得 咁係 好複雜咯、 啊，好複雜好多疑點 打司令部咯， 即係所以變咗咧。就其實嗱，成件事咧，嗱我哋唔好睇咁簡單，但係起碼疑點咧就擺曬喺度。 咁唔係啊，咁原來中國同美國呢個咪即係假嘅咯？唔係，大家都係契兄弟嚟。 唔係，大家其實即係如果要睇翻呢一樣嘢嘅話，你咪睇翻文革之前，即係毛澤東佢出咗個大字報啊嘛，炮打司令部，佢係諗住利用外圍嘅群體，即係走去打散咗黨本身嘅組織，然後去到樹立佢個人嘅權威啊嘛。咁即係如果用呢個咁嘅思路嘅話，喂，逆向操，其實你講谷場行係一個逆向操作嚟嘅喎。喂，我係即係既然喂我而家就係要打散集核心呢個結構嘅話，咁我可以點樣做咧？咁咪就係話喂，利用香港呢一個團體，利用美國而家認為中國嗰個國策嘅發展對美國嘅威脅，嚟到打散集核心呢個結構，然後再建立另外一種新嘅體系咯。可能即係要求，即係七常委即係咁高咁大共治又得其他唔同可能性，你唔知㗎。咁甚至係講緊，大家都好清楚一樣嘢，谷卓行又好，城報都好，喂，其實佢本身係軍方背景㗎嘛。喂，習近平搞呢一單嘢，中美貿易戰期間，你見到佢去到喐嗰啲咩防風輝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咁嘅軍頭，其實要做嘅就係咩啫？喂，記唔記得當年講緊咩改革開放嗰陣時，第一時間話最積極做生意係咩人啫？解放軍啊嘛，甚至而家講緊咩華為又好，即係好多科技企業，其實就係將解放軍裏面嘅嗰啲咁嘅技術，即係 轉移民用 啊嘛，去到賺取外匯啊嘛。咁所以點解即係中國呢幾年喂海外嗰個增長幾唔錯嘅原因，其實就係代表住解放軍佢本身嗰個利潤都幾唔錯。喂，習近平建立一集核心之後，要將所有嘅嘢收翻翻嚟，咁。趁住中美貿易戰，喂佢攞唔住呢一個軍隊嘅嗰個控制嗰陣時，咁我咪要加大個力度，即係熬大樹咯。咁樣走出嚟嘅啫嘛。 咁你講起呢一個華為啦，咁華為啱啱有單嘢好好笑嘅，就係、是、今日咧，就係呢個德國啊。咁德國咧，因為其實而家就喺度考慮緊，聽唔聽呢一個即係美國之敵啊？ 唔聽 啊！即係關於呢個華為，即係呢個封殺華為嘅行為。因為咧就話而家即係德國喺度草擬緊一個咧，就叫做咧即係互不間諜嘅協議。互不間諜協議咧，就即刻令我諗翻起咧以前希特拉同另一個蘇聯咧簽呢個互不侵犯協議。 冇可能嘅， 冇可能。 咁啊， 其實簽嚟做咩啊？ 即係打到撲街先，準備同你打到撲街先。就簽啊！ 即係互不侵犯協議，點解要簽咧？就係、是、大家本身都係威脅嚟嘅，係嘛？ 大家都有間諜喺大家度。 係啦，咁但係即係咁，但係講真，即係呢個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所謂互不間諜協議啦，其實即係呢、這個真係想放呢一個華為一馬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咪真係 work 咧？你唔會因為一紙協議可以約束到中國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個間諜行為嘅話，你點會因為呢啲咁嘅嘢咧？咁你大家都知道，其實之前即係呢個爆咗出嚟，有新聞爆咗出嚟，其實僅中國啊，喺呢一個布魯塞爾嘅特工啊，已經成200多個啊嘛，係嘛？咁會唔會因為同你簽咗即係呢一個 喂，因為其實講真，即係 5G 其實好好吸引喎，大佬。即係如果你係攞即係 5G 嚟做間諜嘅話，因為其實佢牽涉好多即係生活上面，即係好多嘅一啲經濟行為噶嘛。其實係、你有大數據啊，嗰啲乜嘢啊，係嘛？ 乜都知道曬你。 係啊，就算佢做呢啲嘢，佢唔係政治行為都好，其實係幫佢做緊 marketing 噶嘛。呢啲嘢係，係嘛？ 知道曬你個人。个人嘅喜好系乜嘢？ 系啊，咁所以而家就系咁样啊嘛。 同埋你谂翻转头啊，前排话华为个高层即系连同即系波兰某个情报人员，喂被波兰塌咗，喂波兰隔离就喺德国啊嘛，讲紧。即系可想而知，其实德国佢搞好多呢啲咁嘅小动作，即系只不过系话翻俾美国同埋中国听，喂，你要丢你唔该，你直接同我丢啦，你哋唔好谂住佢哋两个 同埋不嬲德国啦，即系你话刻意啦，都系即系对特朗普系非常之即系不入，即系都唔信任佢啦，甚至乎其实啱啱我见到即系原来啦，即系德国人咧，其实有做咗民调，就系话原来咧佢信中国啦。德國人原來信中國多過信美國啊，大佬！即係呢個 咁啊，呢個正常咧，正常，因為東德人多啲噶嘛，其實 東德人多啲 啊，係啊，因為你而家米爾都係東德人啫嘛，咁同埋你而家你冇辦法喎，米爾一定要做，因為其實如果據研究，德國嗰、那個唔好講而家 5G 啊，係 4G 啊，都係落後成個歐洲嘅， 落後嘅， 佢成個嘢落後嘅，佢而家就係趁呢個 5G 嘅機會。即係攞呢個平嘅器材， 相對平啊嘛，同埋就因為其實你因為主要咧，即係華為佢之吸引咧，佢除咗價格優勢之外咧， 四成穩定， 同埋佢就其實佢一站式幫你服務， 冇錯。 即係佢除咗佢做呢一個通訊設備之外咧，咁佢亦都即係搞埋基站啊嗰啲乜嘢啊嘛，即係所以其實你唔使咁煩啊， 唔使咁煩，都搞掂曬啊嘛，同埋真係平啊嘛，如果你真係 5G 要建嘅，咁如果德國係落後嘅，咁我都唔使搞 4G 啦。4G 我諗未起好曬，一搞就搞 5G 咁啊，所以咪快咯。 呢個就係問題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其實你話喺呢一個外交政策上面嚟講咧，佢本身即係之前個禮拜啊，好似好犀利噶嘛，係嘛？喺華為嗰個圍堵政策裏面嚟講， 放棄咗啦。 係啊，而佢自己亦都放遠咗口氣啊嘛。 佢話協議裏面可以包括埋華為裏面嘅嘢喎。 係啊，佢自己 中國人已經係啊，佢擠埋落去喎。 即係包括兩樣嘢，第一咧就其實可能咧就會考慮即係同呢個司法部傾，去研究下點樣去放棄呢一個即係孟晚舟。 快噶啦，應該下個禮拜。 咁但係即係啱啱即係加拿大咧，似乎即係見到有咁嘅進展咧，亦都做咗嘢，亦都批准咗啦。即係之前先即係美國嘅申請咧，就其實去做個引導嘅。咁大佬，即係如果你係做嘅，快啲搞啦，係咪？因為你仲有兩個人質喺度啊，其實唔止嘅，其實係。 梗唔止啦。 有啲無名嘅仲有好多啊！ 知道 嘅 啫嘛。 係啊，有啲無名嘅仲有好多嘅，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你好明顯就係你俾到一個即係美國係一個好壞嘅先例咯，大佬啊！即係話俾你聽，原來政治壓力咧係可以換取公義嘅。 唔係其實咧， 咁你特朗普係咁壞嘅喎。 嚇！對加拿大都係一個好壞嘅先例。 咁問題就係你以後啲盟友啊，會唔會輕易幫你做引導啊？如果嗰樣嘢係牽涉到中國嘅話，係咪先？ 喂！所以頭先我哋講嗰次先過癮咯。如果真係中美貿易線係大家會有一個重大嘅合約簽咗，咁其他國家點睇啦？喂，真係俾人賣曬豬仔嘅喎。 係啊，賣曬豬仔。 喂，佢兩個大家圍圍喂喎。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喂我佢哋今次簽咗呢一個協議，純粹係代表住喂呢一個戰場 settle down。但係問題你成個中美之間嘅爭端係唔係就咁完結㗎嘛？佢個戰場可以轉移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嗰度啊嘛。即係呢個先係現代所講超限戰局嗰個概念啊嘛。即係等於其實中美喂你講貿易戰之前喂一早就已經打緊仗啦，其中一個戰場喺香港添，即係你話賣豬仔咩？喂，其實又未必係咁樣嘅喎。 咁啊，即係政治就好現實㗎啦。其實就係、是、 甚至而家講緊嗰個戰場，喂，都係集中翻，喂，轉移咗喺印巴喺中東嗰度添。喂你睇伊朗同埋敍利亞嘅互動。喂你睇即係而家講緊喀什米爾，喂印度同埋巴基斯坦打到撲街嗰陣時，喂中國嗰種態度係點樣？普京個態度係點樣？喂，即係你講緊嗰個大雕，純粹係講緊喺經濟上面 settle down 啫嘛。 喂，佢仲有其他嘢㗎？ 其實佢就即係 打兩，我又唔明，我一打兩隻飛機落嚟，跟住又放翻佢，而家準備放佢喎。 唔係，因為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其實你冇 得打 㗎 啦，大家都係 冇條件升級嘅大佬，大家都係核子大國嚟㗎。 同埋大家都窮啊，大佬打乜鬼？ 大家都核子大國，你即係你，如果你嗰個衝突升級嘅話，你係咪就打核戰咧？其實你最簡單情況就係咁啦。咁所以，但係問題就好笑，巴基斯坦揾中國嚟調停，調停乜鬼咧？有冇可信性？因為你而家你中間你搞嗰個中巴經濟走廊，其實就係踩入去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這個、 印度 呢個巴控嘅哈薩米爾地方啦，係嘛？你本身你有記得利益嘅，你做乜嘢調停咧？調停乜鬼咧？ 最實實幫翻散㗎啦！ 所以你見到王毅講嘢好笑㗎，咪等雙向而行啦，係嘛？即係一人讓一步啦，super 咁樣樣㗎嘛？ 唔係啊，那個狀況係乜嘢咧？點解巴基斯坦要揾中國走去調停？係因為印巴控嘅嗰個哈薩米爾就係成條中巴經濟走廊裏面最窄嘅嗰個部分啊嘛， 咁所以其實佢冇佢又冇公信力嘅大佬，因為但係問題就係佢即係巴基斯坦會揾中國出手，真係因為你自己本身喺嗰度有經濟利益喺度啊嘛，係咪先啊？你唔出手邊個去搞咧？嗱，即係呢個就係考驗中國啦，即係你搞一帶一路，你踩埋曬，你以為咧嗰啲人即係喂？即係秀田冇人耕，你耕就好聰明係嘛？但問題就人哋唔耕係因為有呢啲咁嘅危機喺度啊嘛。而你出事嘅時候，你係冇嗰個政治實力去做調停。 冇啊！ 印度聽唔聽你話？印度低温就係因為你踩入去呢一個地方，我先至唔撐一帶一路啫嘛。係咪好簡單嘅情況？咁所以佢都做唔到啲乜嘢㗎。然之後你嗌印度，你嗌中國嘅時候，中國咪拉埋呢個俄羅斯一齊咯，係嘛？大家都喺度講，講埋呢啲咪雙向而行啦，係咪一人讓一步啦，係咪一人少句啦，咪講埋啲廢話咯。 所以啦，打唔成啊，所以都 係。唔係同埋，其實巴基斯坦根本巴基斯坦嘅目標就係唔係要打得成一場仗，佢只不過係要利用呢一個機會走去勒索更多嘅嘢。喂，佢其實根本就喺度示反應嘅啫嘛。主力就主動就走去開打，然後就 勒索邊個先？ 首先拉你中國落水。 嗯。 喂，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當你見到即係中國同埋伊朗咧係咁 friend 嘅時候咧，喂，你記唔記得近排乜即係中東有個小動作係乜嘢咧？就係話沙地阿拉伯主動走去同巴基斯坦傾經濟援助。喂，巴基斯坦其實佢就係咁近中國接壤，喂，佢已經知道中國莫財㗎啦嘛。喂，咁所以咪要嗱臨揾另一個老細咯。喂，但問題是美國佢其實最 suppose 最理想嗰係美國，但係美國係唔會理佢噶嘛，即係暫時喺而家即係呢個形勢底下，咁所以咪要揾另一個白手套就沙特阿拉伯咯。 所以 其實你即係見到今時今日即係巴基斯坦，喂，即係經濟上面同埋政治上面咁大嘅動作、就是，即係學咗北韓嗰種勒索方式啫嘛。 嗯，好，咁你節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我哋讲翻香港嘢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